你好，我是尤浩。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机械硬盘 ,Google 早期用过的黑科技。那在1991年我刚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呢，很多计算机还没有硬盘。整个操作系统呢都安装在5寸或者 3.5 寸的软盘里面。不过呢，很快大部分计算机都开始用上了直接安装在主板上的机械硬盘。到了今天呢，更早的软盘早已经被淘汰了。在个人电脑和服务器里面呢，更晚出现的光盘呢也很少被用到了。而机械硬盘的生命力呢，仍然非常的顽强。无论是作为个人电脑的数据盘，还是在数据中心里面作为海量数据的存储，机械硬盘仍然在大量的被使用。不仅如此，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机械硬盘还替代掉了很多传统的存储设备，比方说以前常常用来备份冷数据的磁带。那这一讲里呢，我们就从机械硬盘的物理构造开始，从原理到应用剖析一下，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好机械硬盘。那上一讲里呢，我们提到过机械硬盘的 LPS， 我们说呢，机械硬盘的 LPS 大概只能做到每秒100次左右。那么这个100次究竟是从怎么来的呢？那我们把机械硬盘拆开来看一看，看一看它的物理构造是怎么样的，你就自然知道为什么它的 LPS 是在100左右了。我们之前呢看过整个硬盘的构造，里面有接口，有对应的控制电路板，以及实际的 IO 设备。这个实际的 IO 设备呢，就是我们的机械硬盘了。这里呢，我们就拆开里面的机械硬盘部分来看一看。那一块机械硬盘呢，是由盘面、磁头和旋臂三个部分组成的。下面呢，我们一一来看每个部件。首先呢，自然是盘面。盘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实际存储数据的盘片。如果你剪开过软盘的外壳，或者看过光盘 DVD， 那你看到的盘面应该觉得很熟悉。我们的盘面呢，跟这些东西都长得差不多。盘面本身呢，通常是用铝啊、玻璃啊或者陶瓷啊这样材质做成的光滑的盘片。然后呢，盘面上有一层磁性的涂层，我们的数据呢就存储在这个磁性的涂层上。盘面中间呢会有一个受电机控制的转轴，这个转轴呢会控制我们的盘面去旋转。我们平时买硬盘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一个指标叫做这个硬盘的转速。我们的硬盘有5400转的、7200转的乃至有1万转的。这个多少多少转呢，指的就是盘面中间这个电机控制的转轴的旋转速度。英文的单位呢叫做 RPM， 也就是每分钟的旋转圈数。所谓7200转呢，其实更准确的说是 7200RPM， 指的呢就是一旦电脑开机供电之后，我们硬盘呢可以一直做到每分钟去转上7200圈，如果折算到每一秒呢就是120圈。那说完了盘面呢，我们来看看磁头。我们的数据呢并不是从盘面直接传输到总线上的，而是通过磁头从盘面上读取到数据，然后呢再通过电路信号传输给控制电路接口，再到总线上去的。通常呢，我们的一个盘面上会有两个磁头，分别在盘面的正反面。盘面在正反两面呢，都可以有对应的磁性涂层来存储数据。而且一块硬盘呢，也不是只有一个盘面，而是上下堆叠了很多个盘面。各个盘面之间呢是平行的，每个盘面的正反面呢都有对应的磁头。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旋臂。那旋臂呢连在磁头上，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呢会把磁头定位到盘面的某个特定的磁道上。这个磁道是怎么来的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看一看我们的数据是怎么存放在盘面上的。一个盘面呢通常是圆形的，有很多个同心圆组成，就好像一个个大小不一样的甜甜圈嵌套在一起。每一个甜甜圈呢就是一个磁道，每个磁道呢有一个自己的编号。旋臂呢其实只是控制到底是读最里面那个甜甜圈里面的数据呢，还是最外面的甜甜圈里面的数据。那知道了我们的硬盘的物理构成，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这样的物理结构到底是怎么来读取数据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个磁道呢，会分成一个个扇区，上下平行的一个个盘面的相同扇区呢，我们叫它叫做一个柱面。读取数据呢，其实就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把盘面旋转到某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的旋臂可以定位到整个盘面的某一个子区间。这个子区间的形状呢，有点像一块披萨饼。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把这个区间呢叫做几何扇区，意思是呢，在几何位置上，所有这些扇区都可以被旋臂访问到。另外一个步骤呢，就是说把我们的旋臂移定到特定的磁道的特定扇区，也就是在这个几何扇区里面找到我们实际的扇区。找到之后呢，我们的磁头就会落下，可以读取到正对着的扇区的数据。所以呢，我们进行一次硬盘上的随机访问需要的时间呢有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平均延时，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盘面旋转，把几何扇区对准旋臂位置所要花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其实很容易计算，它其实就和我们刚才说的机械硬盘的转速相关。随机情况下呢，平均找到一个几何扇区，我们要旋转半圈的盘面。 上面7200转的硬盘呢，一秒钟里面可以转240个半圈，那么这个平均原时呢，就是用一秒钟除以240，差不多就是 4.17 毫秒。那第二个部分呢，叫做平均旋道时间，也就是在盘面旋转之后呢，我们的旋臂定位到扇区的时间。我们现在用的 HDD 硬盘的平均旋道时间呢，一般在4-10毫秒。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算出来，如果随机在硬盘上找一个数据，差不多呢就是8-14毫秒。我们的硬盘是机械结构的，只有一个电机转轴，也只有一个旋臂，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并行的去定位或者读取数据。那一块7200转的硬盘，我们一秒钟随机的 IO 访问次数，也就是用一秒钟去除以8毫秒，或者说一秒钟去除以14毫秒，差不多呢在125-70的 IOPS 左右。那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们上一讲所说的 HDD 硬盘的 IOPS 每秒钟是100次左右是怎么来的了吧。好了，那现在你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是去进行随机的数据访问，而是进行顺序的数据读写，我们应该怎么最大化读取效率呢？那我们可以选择把顺序存放的数据尽可能的存放在同一个柱面上，这样呢我们只要旋转一次盘面进行一次频道，就可以去写入或者读取数据，这些数据呢都在同一个垂直空间上多个盘面上。那如果一个柱面上的数据不够呢，我们也不去动旋臂，而通过电机呢去转动盘面，这样就可以顺序读完一个磁道上的所有的数据。所以呢，其实对于 HDD 硬盘的顺序数据读取吞吐率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可以达到200兆每秒。那只有100的 IOPS 呢，其实很难满足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海量高并发的请求。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用数据库的时候都会把数据存放在 SSD 硬盘上。不过呢，我们可以把时钟往前拨20年，那个时候我们可没有现在这么便宜的 SSD 硬盘，数据库里面的数据呢只能存放在 HDD 的这些机械硬盘上。今天呢，即使是数据中心里面这些机械硬盘一般也就是7200转的，因为如果要更快的随机访问速度呢，就会用 SSD 了。但在当时呢， SSD 的硬盘价格非常非常昂贵，完全没有商业化，那硬盘厂商呢就选择不断的去研发转得更快的硬盘。在数据中心里呢，往往我们会可以用上10000转乃至15000转的硬盘，甚至直到2010年， SSD 硬盘其实已经开始逐步的进入市场了，西数呢还在尝试研发20000转的硬盘，转速更高寻到时间更短的机械硬盘呢才能满足实际的数据库需求。不过呢，10000转乃至15000转的硬盘呢也更昂贵，如果你想要节约成本提高性价比，那就得想点别的办法。那你应该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说 Google 早年的时候呢，很多的硬件是直接用家用 PC 乃至去买二手的硬件，通过软件层面的设计来解决可靠性啊和性能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机械硬盘的 IOPS 呢？这个办法呢还真的有，这个办法呢叫做 partial stroking 或者叫 short stroking。 那我没有看到有中文资料给这个方法去取一个名字，在这里呢我就暂时把它翻译成叫做缩短行程的技术。那其实这个方法的思路呢很容易理解，我一说我相信你就明白了。那既然我们访问一次数据的时间是平均延时加上旋道时间，那我们只要能够缩短这两个之一，不就可以提升我们的 IOPS 了吗？那一般情况下呢，硬盘的旋道时间呢都比平均延时要长一点，那我们自然可以想一下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缩短平均的旋道时间呢？那最极端的方法就是我们不需要旋道，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所有的数据放在一个磁道上，比如说我们始终把磁头放在最外道的磁道上，这样呢我们的旋道时间呢基本上就是零，访问时间呢就只有平均延时了，那样我们的 LPS 就变成了一秒钟去除以4毫秒，就变成了250。那不过呢，如果只用一个磁道呢，我们存的数据就比较有限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不如把这些数据直接放到内存里就好了。所以呢，在实践应用当中，我们可以用只用1/2或者1/4的磁道，也就是最外面的1/4或者1/2的磁道，这样呢我们的硬盘可以使用的容量呢就可变成了1/2或者1/4，但是呢我们的旋道时间也变成了1/4或者1/2，因为啊我们旋臂要移动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说的行程，其实变成了原来的1/2或者1/4，那我们的 LPS 呢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了。比方说呢，我们有一块7200转的硬盘，正常情况下呢它的平均延时是 4.17 毫秒，而旋道时间呢是9毫秒，那么它原本的 IOPS 呢就是用1秒钟去除以 4.17 加上9毫秒，差不多呢结果是 75.9。 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1/4的磁道，那么呢它的 IOPS 就变成了1秒钟去除以 4.17 毫秒加上9毫秒去除以4毫秒，结果呢差不多是在155的 IOPS。 那你看到这个结果呢，我们的 IOPS 提升了一倍，差不多呢它的性能跟一块15000转的硬盘的性能差不多了。不过呢这个情况下我们硬盘能够用的空间呢也只有原来的1/4了， 不过要知道，在当时同样容量的15000转的硬盘的价格可不只是7200转硬盘的4倍啊。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软件我们去格式化硬盘，只保留部分磁道让系统可以去用的情况呢，可以大大提升我们采购的硬件的性价比。那在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间呢，正是这些奇思妙想让海量数据下的互联网能够蓬勃发展起来。在没有 SSD 的硬盘的时候呢，聪明的工程师们从硬件到软件设计的各种有意思的方法解决了我们遇到的各类性能问题，而对于计算机底层知识的深入了解也是能够找到这些解决方法的核心因素。那好了，相信通过这一讲呢，你对传统的机械硬盘应该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现在一起来总结一下。那机械硬盘的硬件呢，主要由盘面、磁头和悬臂三部分组成。我们的数据在盘面上的位置呢，可以通过磁道、扇区和柱面来定位。实际的一次对于硬盘的访问呢，需要把盘面旋转到某一个几何扇区上，对准悬臂的位置，然后呢，悬臂再通过寻道把磁头放到我们要实际读取的扇区上。那受制于机械硬盘的结构呢，我们对于随机数据的访问速度就要包含旋转盘面的平均延时和移动悬臂的行道时间。那通过这两个时间呢，我们就能计算出机械硬盘的 LPS。 那7200转机械硬盘的 LPS 呢，也只能做到100左右。那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呢，我们也没有 SSD 硬盘可以用，所以呢，工程师们就想出了 Partial Stroking 这个浪费存储空间但是可以缩短行道时间来提升硬盘的 LPS 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呢，也是一个典型的在深入了解了硬件原理之后的软件优化方案。那你想要对机械硬盘的各种性能指标呢有更深入的了解，你可以去读一读塞门铁克写的 Getting the Hand of LPS 的白皮书以及后面的深入阅读内容。那我这一篇专栏呢，有很多思路也是从里面来的，对你呢这篇白皮书应该会很有帮助。那我把对应的链接呢放在这里，你可以仔细去看一看。最后呢，给你留一道小小的思考题。那如果是用更慢的5400转的硬盘，使用 Partial Stroking 技术，只使用一半的硬盘空间，你的 LPS 能够提升多少呢？你可以拿出纸和笔来算一算，然后把你的答案呢写在留言区。如果觉得有帮助呢，你可以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